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18，北京晴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司法体制改革攻坚发力，多点突破，提升人民群众公平正义获得感。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领航人民军队向着世界一流军队迈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 李克强对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作出重要批示。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4%，专家预计通胀温和可控。 国家卫计委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逐步向居民个人公开电子健康档案。 环保部集中约谈7市县区，整改不力将启动中央环保督查。 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持续遭遇热浪袭击，高温天气将持续到19号。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司法体制改革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司法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中居于重要地位，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意义重大。全国政法机关要按照党中央要求，坚定不移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习近平指出，党的18大以来，政法战线坚持正确改革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做成了想了很多年、讲了很多年但没有做成的改革。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要遵循司法规律，把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和现代科技应用结合起来，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提升改革整体效能。要统筹推进公安改革、国家安全机关改革、司法行政改革，提高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能力。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研究解决重大问题，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提供有力保障。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推进会昨天在贵州贵阳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会上传达习近平重要指示并讲话。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和相关配套改革，深入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推动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5年。 落实司法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纠正一批冤错案，出台防范冤错案措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严格排除非法证据。党的18大以来，司法体制改革知难而进，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坚定了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现在开庭，请指定法警及被告人。 7月10日下午，北京首例拒不腾退房屋被公诉的拒执案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承租人张女士在房屋租赁期满、法院判决生效后仍拒不迁出租赁房屋，最终被法院以拒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拘役3个月。审判长当庭释法说理， 回避甚至呢拒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只能最后是对法律权威的一个损害，最终落实到对你自身的伤害。 2016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两会上承诺，要用2到3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 执行体制改革和信息化技术的深入运用，迄今累计公开失信被执行人信息749万人次，限制高消费、限制任职晋级、限制参加招投标、追究刑事责任等惩戒措施多管齐下。最高法研究室主任胡世浩： 有很多的被执行人啊，迫于压力，他就主动的、及时的履行了法律上和裁判上赋予他应该自觉履行的义务。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法院共遴选产生12万多名员额法官，实现了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办案一线。最高法政治部主任徐嘉欣： 各地法院普遍建立新型审判权运行机制，取消案件审批，确立法官合议庭的办案主体地位。改革后，地方法院实际有独任法官合议庭裁判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98%以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呼格吉勒图案、陈满案、聂树斌案等一批冤错案件得到依法纠正，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正在实现刑事司法理念和庭审模式的重大突破。最高法研究室主任胡世浩： 2013年以来，全国法院纠正重大刑事冤错案件34起。2014年至2016年，全国法院拍除非法证据的一审刑事案件共计2765件，重要的证人的出庭率、侦查人员的出庭率都在逐步的攀升。 2017年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决战之年。随着司法改革主体框架基本搭建完成，司法责任制等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改革任务更加繁重，责任更加重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领航人民军队向着世界一流军队迈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和推进强军兴军纪实。文章分破化伟业，指引强军征程，固本开心，重塑钢铁长城，聚焦打仗，锻造胜战之师，同心戮力，托举伟大梦想四个篇章，详实记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民军队砥砺奋进取得的崭新成就，充分反映全军官兵满怀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坚定信心，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阔步前进的昂扬风貌。文章指出，每一段壮美的航程都会在历史长河中刻下深深的印记。党的十八大以来短短5年，在人民军队90年光辉历程中极不平凡。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鲜明确立，政治建军深入推进，练兵备战紧锣密鼓，改革攻坚大刀阔斧，正风肃纪，雷霆万钧。习主席领导和指引人民军队全面重塑，浴火重生，在强军兴军征程上迈出历史性步伐。文章说，征程万里，初心如磐，站上新的起点，我们已经开创出强军兴军的崭新局面，奔向美好未来，强军事业召唤我们接续奋斗，再创辉煌。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立下愚公移山志，一张蓝图干到底，继续为实现强军目标，为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贡献力量。 央广消息，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人才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第一资源，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对于加强医学人才队伍建设，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希望教育部、卫生计生委、中医药局会同相关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医学教育和发展卫生健康事业，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进一步健全医教协同机制，立足我国国情，借鉴国际经验，坚持中西医并重，以需求为导向，以基层为重点，以质量为核心，完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和人才使用激励机制，加快培养大批合格的医学人才，特别是紧缺人才， 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奋力推进建设健康中国。 央广消息，应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众议长德拉格内亚、捷克社会民主党副主席、众议长哈马切克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将于7月12号到19号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对上述两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六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1.5%，涨幅与上月持平。今年上半年 CPI 总水平比去年同期上涨4%，预计全年上涨2%左右，通胀水平总体可控。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六月份主要受到食品价格变化影响， CPI 环比下降0.2%，涨幅略降，同比上涨1.5%，涨幅与上月持平。鲜果、猪肉和鲜菜供应相对充足，六月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六月份受蛋鸡存栏减少以及气温升高、产蛋量下降的影响，价格由降转升。在济南千佛山市场，蔬菜摊贩刘先生告诉记者，近期除了黄瓜价格每斤涨了7-8毛钱，绝大多数蔬菜价格相对稳定。土豆、卷心菜、茄子1.5元一斤，芸豆、茴香、大蒜都是3块钱一斤。 这时候价格没有多大太大变动，比方就这个季节应该夏月菜吧，茄子、豆角、卷菜什么的价格没有多大区别。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1.4%。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分析，这表明我们的物价整体平稳，也成为经济运行的一大亮点。 物价总水平这种啊低位平稳，它也是表明我们整个宏观经济呢稳中向好这么一个大的这样一个基本态势。所以如果看全年的话，我看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走下去的话呀，我们都过不了2%。 六月份 PPI 同比上涨5.5%，涨幅与上月持平。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6.6%。六月 PPI 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因素约为4.7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约为0.8个百分点。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说，除去翘尾因素，在政策作用下，今年上半年 PPI 涨幅也属于相对温和的状态。原来担心的通缩状况已经基本不存在。 这种物价的保持一定程度的上涨，对于整个经济运行是有好处的，它有助于促进制造业的投资，对于未来整个消费的增长也是有好处的。 国家统计局信息景气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昨天回应中国之声，全国人均住房面积40.8平方米是算术平均数，而人们感觉上更能接受的是中位数。当数据高低差距较大时，平均数和中位数差距会拉大，但不是被平均的概念。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近期有网友针对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40.8平方米提出质疑，认为自己被平均。国家统计局信息景气中心副主任潘建成表示，目前发布的40.8平方米的平均数是算术的平均数，而人们一般感觉上更能接受的是中位数。中位数和平均数是两个不同的代表平均水平的数据。 当一组数据的差距特别大，尤其是特别高的人存在的一定数量的时候，它的一个中位数和平均数的差距就会拉大。我觉得是一个不同的统计指标的应用问题，它不存在是不是被平均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要理性的来去分析。 潘建成说，中位数就是指把所有的数据都排列出来，处于最中间位置的那个数据。算术的平均数则包括地域之间的平均、大中小城市之间的平均、城乡的平均、大面积和小面积的平均等。这个平均数往往是用来测算总的面积、估算总的房地产的发展等。 在这些方面，在经济含义上来讲，它用平均数它的意义大，但是当我们要去反映民生，也就是说我体现民生的改善程度，做这些分析的时候，我个人建议最好用中位数。中位数它会更准确，它就反映正好是中间的这部分人他所目前处的状况。 国家卫计委基层卫生司副司长高光明昨天表示，截至2015年底，全国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76.4%，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逐步向居民个人公开电子健康档案。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自2009年实施以来，至2016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经费标准从人均15元提高至45元。项目内容从九类扩展至包括中医药健康管理服务项目、结核病患者健康管理服务项目等12类。我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制度框架基本建立。江苏张家港市卫生计生委黄卫星介绍，张家港居民健康电子档案已实现对居民个人开放。 居民的注册并且通过实名认证以后啊，他就可以在这个实名网上激活自己的健康档案，就可以查询自己的健康档案的相关内容。在手机端或者是在电脑上查到的检验检测报告，跟我们医疗机构打印出来的检验检测报告这个是完全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有的老百姓到外面大医院去就诊的时候啊，之前他可以通过手机啊，通过一些网络来给把这个检验检测的情况传给外面的专家，供专家来查询这个参考。 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卫生司副司长高光明表示，未来将以基层高血压防治管理同质化为突破口，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逐步向居民个人公开电子健康档案，鼓励地方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多种线上服务的形式为群众提供便捷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实现健康管理在基层。 2015年到2017年最近这3年嘛，从中央角度将电子健康档案的这个建档率呢，实际上一直稳定在75%左右，就是为了让地方进一步丰富电子健康档案的资源，同时呢提高电子健康档案的质量，这样为电子健康档案下一步互联互通提供一些基本的条件。 环保部昨天集中公开约谈环境问题突出的河北衡水、山东淄博等市县区负责人。环保部表示，对环境问题突出整改不力的地方，今年年底将启动中央环保专项督查。央广记者杜西蒙报道。 这是今年环保部第3次公开约谈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环保部环保督察办公室主任刘长根表示，此次被约谈的四平、公主岭、景德镇市上半年水环境质量出现恶化，而地处京津冀周边区域的衡水、淄博、荥阳市和长治市高新区等地方，对于今年上半年强化督查发现的问题，整改进度缓慢。 从这个2+26个城市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情况来看，在淄博市发现的问题数量是最多的。环保部的巡查组在淄博市第前期督办的175个问题进行了消耗核查，未消耗的问题32个，较其他城市的明显偏多。 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地区一些城市空气污染水平不降反升。环保部大气污染防治司副司长李雪透露，下半年将立足散乱污企业治理和散煤污染防控，细化污染治理任务清单和工作方案。 针对上半年的这个情况呢，下一步根据我们的细化的任务，一些考核办都会同步的来出台。除了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比如说散乱污的问题，也会更加的突出散煤治理、清洁取暖、燃煤锅炉的一些任务。 按照要求，各地要在20个工作日内制定整改方案，切实落实相关举措。刘长根警告，对整改不力的地方将采取更为严厉的举措。 今年的10月或者11月份，我们要专门针对2+26城市交办的问题解决不到位的、问题突出的，要组织中央环保专项督查。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14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2号到15号在广西南宁举行。本届博览会将首次设立“一带一路”展区。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7年以来，我国与东盟贸易保持持续增长势头。前五个月，贸易额达1956.6亿美元，大幅增长16.2%。其中，我国对东盟国家出口达1088.6亿美元，双向贸易向好发展。商务部副部长秦克明表示，今年以来，双向投资也日益密切。 中国和东盟互为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东盟国家呢对中国的投资啊达到了1080亿美元。去年我们对东盟的投资啊超过了90亿，东盟对我们的投资是30亿。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东盟有几个国家的主要的外资来源地，比如说柬埔寨与老挝，我们都是它最大的外资来源国。 广西自治区副主席张小青透露，第十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主题为共建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助推区域经济一体化，将着力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首次设立一带一路专题展区，展示高铁、有色、电力、通信等重点合作项目。首次设立智能制造装备展区，集中展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3D 打印、智能消费电子等，推动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希望加强一带与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 从7月7号开始，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持续遭遇热浪袭击，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到19号。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10号，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预计未来3天，华北中南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西部、新疆等地有35摄氏度高温天气，部分地区高温天气可达到37到39摄氏度，局地可超过40摄氏度。从11号至19号，预计北方地区高温范围将持续扩大，但在14到17号，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将有望得到短暂缓解。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 北方高温天气呢，可能持续时间还是比较长，但是呢，它中间还是有一个缓解的一个阶段。像这华北、黄淮这带地区高温，那么在14到17日可能会有一个短暂的减弱的一个趋势，但是它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这34度左右的这个样子。预计在未来10天之内吧，就是像那个北方地区，新疆啊、内蒙古西部啊、西北地区东部啊、华北啊，还有黄淮北部啊，持续这种35到38度的高温天气。 专家提醒。华北、黄淮持续高温，上海、浙江等地闷热明显，上述地区公众应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系列报道《20年沅江情满天山》，今天播出第二篇《基础设施沅江大民生》，采制央广记者吴卓胜。 艾泽兹·艾买提是和田地区墨玉县普恰克旗乡玉吉米利克村村民，记者见到他时正在自家后院打理牛棚羊圈。去年，艾泽兹在北京市的援建下，不仅搬进了87平米的富民安居房，还搞起了庭院经济。 以前住的是土坯房，人畜不分离，苍蝇跳蚤到处跑。现在住得好，北京还给我免费盖了牲畜棚圈，种瓜种菜，一年挣个7000多元。正是有了这个院子，我们一家才能脱贫。 走在玉吉米利克村街道，改变的不仅仅是民居，双语幼儿园、卫生室、宽带入户，一系列基础设施的改善，让老百姓的生活更方便。今年5月，天津市援建规划的于田老城区启动了保护性旅游开发项目，彻底改变县城旧貌。天津市沅江前方指挥部总指挥张伟， 给了一个旅游产业，给了一个商业业态，很多人到里就业，真正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通过沅江之间的撬动作用，变输血为造血。 在喀什地区叶城县，上海市援建了全县第一个游泳馆，南疆第一个科技馆。在基层县乡，医院、学校、文化体育场馆成为最新最漂亮的建筑群。 这里就是我们喀什中国保税区的联检大厅。 深圳市沅江对准了喀什经济开发区建设，深圳产业园、深喀科创中心等一批力促经济发展的基础建设正在发挥效力。深圳市沅江前方指挥部沅江综合业务处副处长宋培， 我们都是按照深圳的标准，按照深圳的质量来建立，并且是把布局充分的打开，已经初步形成了喀什特区的雏形。 12.5期间，19个沅江省市实施了5161个沅江项目，投入资金580.3亿元，其中74%用于了民生建设。深圳市沅江前方指挥部副总指挥洪俊说：“ 基础设施的建设啊，只是打下了一个基础。通过我们的沅江，要给当地啊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干部队伍。”发展啊，它真的新的引擎、新的动力，现在这个成效正在凸显。 新闻动车组，科学号科考船启航执行2017年南海综合调查任务，全国集中开展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安徽多产业项目覆盖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请听报道。 我国新一代海洋科考船科学号昨天从青岛母港启航，执行为期3个月的2017南海综合调查任务。此次科考将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水下滑翔机、自主式无人潜水器等系列海洋探测设备，并对其开展可靠性验证。科考项目首席科学家孙松表示，此次科考将对我国南海北部海域海底的地形地貌、矿产资源、生态环境进行一次综合探测，这将有助于揭开水下4000米到6000米的深海奥秘。 这个生态系统和我们现在知道的万物生长靠太阳的生态系统不一样，它一切利用化学能，所以说呢，这是解开地球奥秘的地球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央广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杨友宗，青岛报道。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我国将集中开展以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为重点的综合治理，着重治理采用易燃可燃外保温材料、消防设施完好率低等突出问题。此次全国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工作为期半年，将集中查处曝光重大隐患和消防违法责任人，对发生亡人特别是较大以上火灾事故的，依法依纪从严从重追究责任。公安部消防局防火监督处副处长薄建伟： 严查违规采用易燃可燃外保温材料，还有包括外保温防护层破损开裂脱落的问题，严查消防设施故障瘫痪，还有维护保养不到位，严查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不落实，防火检查巡查不到位，日常消防管理混乱等问题。 央广记者潘毅北京报道。 为补齐产业脱贫短板，安徽省提出深入推进特色重点业扶贫、光伏扶贫、乡村旅游扶贫、商贸流通扶贫、资产收益扶贫，力争产业项目覆盖所有建档立卡贫困户。截至六月底，安徽省发展一个以上产业扶贫项目的贫困户占贫困户总数的73.8%。以特色重点业扶贫为例，今年上半年，安徽省达到特色重点业发展要求的贫困村1213个，贫困户21.7万户，分别新增了140个村，新增5.7万户。安徽省农委副主任王华： 有条件的贫困村，至少有就是一半以上发展一项特色重点业。至少有10%以上，就10%的村要形成一村一贫的专业村，以此来带动整个全省贫困户的脱贫致富的步伐。 央广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张建亚合肥报道。 发改委银监会联合印发通知，决定自8月1号起取消暂停个人异地本行柜台取现手续费等6项收费，相关措施实施后预计每年可减轻客户负担61亿元。 发改委于近日指导浙江省物价局对杭州市富阳区造纸协会组织17家造纸企业达成并实施卷筒掰板纸价格垄断协议一案作出处理决定，对富阳区造纸协会依法撤销登记，对17家企业罚款778万元，严肃制止违法涨价，维护市场公平竞争。 广东省卫计委发布，广东省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将于7月15号全面推开。本次改革的重点是通过医疗价格和收费项目调整，构建公益性导向更加明确的运行新机制，技术劳务价值将得到更好体现。 作为山东省唯一入选2017年全国基层院团戏曲汇演的节目，冒腔戏《秧歌香的故事》昨晚在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演出。冒腔流行于山东半岛地区，距今已有近500年历史，2006年被列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将在福建厦门举行，昨天会晤新闻中心官方网站已正式上线，媒体注册系统同步开通。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10号在摩苏尔正式宣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统治已被彻底推翻，这个城市于当天全面解放。 新一轮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10号启动，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当天与叙政府代表团举行了双边会谈，并与叙反对派代表团成员进行了工作午餐。 巴西央行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巴西6月份美元净流出量达43亿美元，逆转此前连续3个月美元净流入的态势。巴西本币雷亚尔对美元的汇率也随之由5月底的3.23:1下跌至6月底的3.31:1。 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发生雷电暴雨灾害，已造成至少46人死亡，约50万人受灾。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建、杨君天、扎西多吉、文琪，主播程亚、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视频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